锵锵三人行，李菁啊， 嗯， 咱们今天跟马先生聊聊啊，马先生最近风波不断的，人家说是无官一身轻， 嗯， 我看你现在是有点无管一身轻， 是， 他这遗嘱都立了，要把他的博物馆捐给社会，所以 但是裸捐事情， 裸了之后啊，我发现说话也就不在乎了，甚至奥运啊，马先生都提出了口号，当年怎么没让你当顾问呢？还真的说，你说这个什么新北京新奥运，你说当年这个马先生就说了哈， 是 不是要叫老北京新奥运？哎， 上口 上口，哎，更有味儿， 对， 更有味儿， 有味道， 没错。再一个，你比如说是这个，这点我跟马先生有个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 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当然很好。但是你要是叫不同的梦想，同一个世界呢？ 嗯， 对，显 得显得更深， 显得我们的胸怀更广阔了， 哎，多元文化融合， 嗯， 哎，所以说 多而不同嘛， 就是多多研究文化，要说让人呢有想象力啊， 所以你们要多请马老师是吧？ 请多请马老师，现在来打假啊，马老师啊，上回我还记得也坐在这个位置上， 嗯， 跟一位考古学的教授， 嗯， 互相这个问难了一下， 嗯， 说的呀就是曹操墓， 嗯， 但是你说奇怪了吧？这个曹操墓啊，到今天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对， 一波又一波，不断升级，应该说是不断升级。 甚至于就是说啊，最近为什么说河南那边有一些负面报道， 嗯， 什么蜱虫啊， 嗯， 或者有什么官啊，他逃亡了， 嗯， 你一查呀，都是安阳附近的。嗯，他们说，就是说报社不是说怎么回事，说报社派了大批记者，为了搞清曹操墓， 嗯， 在那儿采访，但是没完没了嘛，这事儿， 嗯， 没完没了。报社觉着我机票钱、出差费用都出了， 顺便。 跟记者说顺便在周围采访点别的新闻，这下就说出来曹操墓那诅咒了哈，凡盗掘我墓者负面新闻必缠身。哎，你怎么看这个曹操墓？ 我是这样啊，就是曹操墓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几乎是走到哪儿，我是基本上每周都要出门的人，不光是全国各地，包括我这次出去世界各地，走到哪儿都有人问我这事儿。 是啊， 而且人是缠着问，不是说随便问两句， 这 是你到底，哎，对，说对，跟我说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确实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么主要源于就是曹操这个人物家喻户晓，以这个就算他是个帝王啊，以帝王地位，他仅次于秦始皇。就因为秦始皇那个墓是没开的，大家也是想是不是能开开，但曹操这个墓就算是今天公布是曹操墓，那当然这个影响很大。再加上这个墓公布出来以后呢，负面的就反对的一出来，那肯定所有人都纳闷。 我开始啊有一个恍惚啊， 嗯， 我恍恍惚惚觉得就说好像是这个内行， 嗯， 专家都说是真的， 嗯， 反倒是这些个外行啊， 嗯， 都说是假的， 嗯。 但是我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啊，发现这内行外行也很难说了， 嗯。 最近闹了一个事儿，这个黄豆事件， 嗯， 说是北师大有一个研究魏晋历史的这么一博士， 嗯， 写过一个什么叫颠覆曹操墓的， 嗯， 这博士前两天给报社打电话，说我研究了，他们说曹操墓是真的那个证据， 嗯， 一块牌子。给他发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 黄豆， 黄豆二升。 嗯， 哎，他逮着了。 嗯， 他说黄豆啊，据他研究啊，是唐代之后才管黄豆叫黄豆。 嗯， 说唐之前啊不叫黄豆，叫个什么书啊，叫个什么豆。 嗯， 但是你就发现啊，这种内行一说起话来啊，咱没法判断。 嗯， 他这儿一出来吧。这两天又有一教授出来了， 嗯， 说你瞎掰， 那是有黄豆， 有黄豆，那时候有黄豆，所以现在都在炒。 我们外行看的就糊涂了，是吧？ 没错， 对对， 嗯， 所以就想听。 我也算，从考古角度上讲，我不能算专家，我也是一外行。但是呢，我因为喜欢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问题呢就比较刁钻古怪，对吧？那么，你从这个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他今天拿出来能对社会说的就是魏武王这三个字。那魏武王历史上叫魏武王的人不是仅曹操一人，咱先不说他是不是谥号还是怎么回事，他还有人叫这个。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比较可疑，这个人呢是后赵的人，如果以今天这个墓定性的时间就差100多年，这个人呢是这个叫冉闵，叫冉魏，叫魏武王。古籍有记载说他生前善格虎，这是非常不利于这个墓的证据。 嗯， 关键是这个人是安阳人。 嗯， 不利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人没死在安阳，没死在安阳不一定不葬在安阳，因为中国古人呢都是那个叶落归根， 对对对， 这个观念非常重，就是死多少年了都得给弄回来，哪怕就是把衣服弄回来也算， 葬到这个老家了。所以这个墓呢，从等级从什么上是有这个可能的，不是一点这个可能没有的。但是专家们呢不太愿意听到，我说的专家是指正面的专家，不愿意听到反面的意见，这是我觉得在学术上是一个不好的空气。 李菁，你不是跑文史，采访很多文史方面的人，对曹操墓的这事儿，你了解到一些什么？ 是这样，就是我本人没有去，然后因为我们在编辑部里也经常议论这个事儿，因为有同事，我们有好多同事去过，大概前后有五个吧，就是 顺便发掘负面报道。 他们，但是可能这话说起来，可能也跟公众的那意见不一样，就是大家。认为听学者的话，他们还倾向于认为就是证据链还比较完整，认为是真的。但是这件事情呢，之所以就我们在编辑部内部也讨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像您马老师说的，这程序有问题。为什么？它完全是一个河南当地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挖掘行为。那么他为什么主导？他肯定想开发旅游，而且你看他质疑方就是说他在拿到证据之前的一年，他就在广告里，他就在旅游里宣传里，就 是 说曹操墓所在地，你就等于一个先行判定了，你等于是为了去证明你是曹操墓，你才去开始挖掘，所以这个程序上是有问题的。那么你那么多的质疑都是因为你这个程序，包括现在也说不清楚。那么那个现在有一个叫严沛东吧，我一看新闻， 严沛东也是一什么路子，我不知道。 严沛东，我看也有人也揭发他，他说什么联合国什么经济研究所，他自称是研究所，后来人说根本就没那么研究所，他说有啊，他说是我注册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总的来说，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是当地政府的过于积极的介入这个事情，所以才引起那么多的反感，包括那个开发经费你到底哪来的，现在大家都在说嘛，你第一你钱到底从哪来的，你就说不清楚。就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件事给我们后来的一个教训的话，你就是学术就学术范围，考古就考古范围，你不要介入到这个什么旅游啊，旅游介入到一个市里的一个什么 场景。但是这很难不介入啊。 不是他当然了，你考古前你看啊，南方周末那报道我是想很仔细看了啊，他就说在挖之前说本来应该点两个蜡，说没有蜡弄俩红暖壶摆着，说威武大帝啊，我现在要挖你的墓了。你天下不能有这种考古，这个出去那一定是负面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我们现在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以公开报道为准，我也没参加挖掘，我也没去过现场，但是我们以你们的报道，你们这个考古所向社会公布的所有的资料为准，那么你这种先行的挖掘肯定是受人质疑的。就是我抓住这人，咱们现在抓住这人，明摆着呢，公安人员说100%是他杀的人，也得叫犯罪嫌疑人。你也不能说罪犯，过去就是说罪犯，你他妈这嚣张什么，现在不能这么说，对吧？那么这个案子呢，就是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当然他们有这样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一定要证明他是，所有的证据就往上推。这个从我觉得啊，从我的这个角度上看，这个现场被破坏的很厉害，这个墓不是一次被盗掘，数次被盗掘，近代被盗掘，所以呢它的考古的价值就大大的降低。 不是说到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进一步拿出来的东西啊，其实开头啊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又说是从这个坟呐、啊、有根据古籍那个记载走多少步， 推断 啊应该是。但是怎么到后来啊，我听着也有点传奇，说要找着头骨了什么的，在另一个坟坑里把他拖过来，然后后来又说这个曹操死前呢、啊、脸被人砍坏了，我觉得这个 他想说的 对 呀、 啊、这像考古所讲的故事吗？ 对，所以就不严谨嘛。就是你比如说那头盖骨是不是曹操的，你可以，我觉得比较容易让公众接受，就是说他可能是哎男性，还说六十岁，曹操六十七岁，他接近他的年龄，这个没有问题哈、啊。这个你几岁的这种误差不算什么，但问题按照一般过去考古来说，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墓主人？先证明他是不是墓主人，那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是不是在这个尸床上，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一旦被移动，尤其移动出了这个主墓室了，他再说啊，您这骨头在前面那墓道里呢，那这个你要证明是他有问题，因为历史上在墓道里发现别人的尸体是大有人在，就盗墓者死在里头干什么，最后都是这个事儿太多了， 是谁的尸体是吧？ 对，而且 砍坏了，说不定盗墓贼互相斗殴。 对，你证明这些都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当时那个徐平芳教授，他因为原来也是考古所所长嘛，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他的身份是最高的，八十多岁了， 我觉得徐平芳教授态度比较好，他说你作为考古呢，你首先要研究不利于你的证据，不是有利于你的证据，就是然后允许别人质疑，然后你一条一条的去解释。他就不主张那个墓室这个是曹操嘛，他的地位应该算是还是很高的。那么今天呢，你政府的积极的介入，就是这个包括迅速的公布这票价，这票价是公布出来的吧，这不是人造假，60块钱一张票吧，那你肯定让人家起疑，对不对？ 而且现在这个政府的各地政府风起云涌啊，亳州 对呀， 现在提出申请了，要说我们那儿有不光是曹操墓了，我们是整个曹氏宗族的坟，我们都有吧，这家伙。 因为他们你等于地方政府，你想那个曹操他主要是在大众层面上他有传播力，虽然帝王也很多了，但是也得感谢我们文人哈，这因为这个三国演义没有这三国演义，曹操身价不能这么高，是吧？ 没错，甚至没有真实人物，西门庆、故里现在不都有 啊？对对，挖出西门庆，我们也有价值。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也是有意思，就说按照我感觉哈，我当然什么也不懂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什么一种直觉，就他们说的。但是我是想到什么呢？过去哎，咱就说建国以来啊，这也没有什么马先生讲的什么这程序那程序的，但我记得就是你像什么什么长沙马王堆，或者是什么南越王墓，这不就是也就是考古专业工作者说发现了，人民日报就发新闻了，我们全国人民不就相信了吗？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该相信谁呢？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过去的考古成果啊，它周期特别长，我们一般重大考古报告都在5到10年的周期，这个周期过短。从他发现那个就是魏武王阁府达到那个石牌，到他公布这个成果对社会，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7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他的论证会以他公布的数据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对社会说的，是头天下午发现的这石牌，第二天上午10点钟召开的论证会。我们从程序上这是过不去的，你让人一听你就过于草率。就是哎，下午一发现这东西倍儿高兴，打一电话文涛啊、李静啊，明儿都来，咱开一会，会开没有？确实开了，但是太仓促，所以这个事儿就很难取信于民。 他们这个古董行里一般察言观色啊，一个人如果太着急了，他的东西说不定是问题。 但是我也看到他那考古队长的解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他不说嘛，大雨冲了，你就捡个瓦片都说你是商朝的，就是那个确实是。特别有那个我们的摄影记者捡了一个碎片，然后人家跟他说是商朝的呢，然后对对，然后他那边就是很多，他不说那个还有人拿那个土啊去炼砖嘛，炼砖出来那个里面那个陶片啊什么的特别多，卖不出钱来，其实后来发现那陶片都是那些古物，然后结果就是炼砖，就他们附近有一个人在那炼砖的时候又挖了一个土，里面发现一个大石碑，那个石碑那个人我就忘了，不好意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一个墓碑，好像是这样说的。那他们就断定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个身份相当高的一个人葬在这里。那么我看他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发现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直到发现了那个就是什么所用那个大刀是大戟的那个，他认为那个是可以最后一环了，他是这样的， 这就像警察破案一样， 对，他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对，他认为那个直到找到那个了是一个决定性，而不是说找到那个他认为是一个唯一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前面有一段的铺陈。 你记得上次坐你对面那个教授不也讲了吗？他觉得好像是有难言之隐，他说你看啊，这说我不是不能跟马先生把这事儿说清楚，他说呀，你们这个一集节目多长时间？我是说22分钟。他说我可能要给你讲一个学期，我们的这个行业，对吧？这需要给你上课，这个门槛很高，你这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哎，你说这玩意儿就，对，我承认啊，是信息不对等，或者说学术门槛是很高的。但是你想没有？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也说明啊，咱们中国这两年闹的吧， 大家谁都不信， 学术尊严没有了。 对， 我想欧美国家也不外乎这样，普通老百姓哪懂啊？ 对， 但是基本上啊，人家这个权威尊严在。 对， 一般来说，一个你们学术界的人认为是这样，老百姓也就是相信了。 他们公信力还。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成果的宣布得有一个对应性。什么叫对应性？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你是否能宣布这个成果。你像这个曹操墓啊， 对中国就近代文化史上应该算一个大事儿。那么宣布这种成果，我觉得理应是在北京，应该是国家层面去发布这个消息。如果你层面越低，你比如说你再让县文化馆出来俩人说，那就更没有说明说服力了吧。它是一个对应的，这个他们一开始都不去考虑，而且呢就是以为大家都会欢呼雀跃，没想到这么多人出来质疑，一质疑呢又急着摆脸说人家就是好像都是外行，就我们是内行，那又引起对方的反感。 那就照你说，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人信呢？ 他首先应该把不利的都想清楚，应该就是这个把他这个考古的成果就是一步一步的向社会公布。他没有考古报告，他到今天没有啊，他只是把成果告诉你了。你过程呢啊，对，就这点东西啊，这点东西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那么强有力，它不像马王堆的那个，不像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的上面有章啊，直接就是印章啊，那铁证如山呢、啊、你这所有的证据都不是铁证如山，你还是有弱的地方， 是吧？ 哎，所以就不应该那么急，尤其不应该政府过度的介入，这就让人家更 最大的弊病就是政府在这里面太活跃了，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很难不介入啊！你像我要是县长，我一听说曹操墓这一消息。好像这是多大的商机啊， 对， 这是这多少亿的这个你说他现在是我想外国也一样， 安阳其实不缺殷墟， 对， 殷墟巨大的这个名声啊，就是在考古界就在他那里，但是他招不来人，老百姓是个很俗的事， 老百姓不认同， 老百姓说你殷墟是谁，什么富豪谁，人不听着呢，好几千年前一女的我不看，是吧？一听说好说那女的要是有名行了，没名说那女的哪怕是历史上的美人行，咱都去看，知道现在是我说了进入了物以就是物以知为贵的时代， 就还是比出名， 谁 这我就理解， 死了那么长时间， 这我就理解为什么就是福建那边有个地方现在一开始竖什么牌子，说我们这儿是孙悟空的故里， 对呀、啊， 孙悟空老家， 孙悟空哪来 真有名，他一般老百姓的游客可能 以前就觉得很荒唐嘛，有时候你都觉得过、啊、开发的都， 但是人老百姓一定去。 对，就 你说孙悟空，人明知道没这事儿，说那咱得看看热闹，这到底该怎么弄呢？对对， 这白骨精在哪儿啊？这旅游景区就出来了，白丝洞你就可以找一洞，觉得这是盘丝洞啊，就是真能赚钱呢、 啊。对啊， 哎， 你学术跟经济往一块儿一绑，学术地位立刻就下降了。就是老百姓不懂学术，但懂你这事儿是为了赚钱，立刻就看不起你。全世界都一样， 可以这么质疑，也是这个，可能他们当时 你的意思就是说。考古这个经费不能接受地方政府的， 那肯定是你考古的经费应该是国家专拨的，没有利益关系的，你只要有利益关系，那肯定要我出钱，我得捞回来，我怎么捞回来、啊、 是，但是我的看哈，就是他们那些人也替自己辩解，他比如说考古所，就像你刚才说投骨呢，他说考古所整个研究投骨可能就两个人，他们现在忙什么呢，他们现在是等于是叫他叫是什么叫挖掘性呢，就是比如说南水北调、 啊、 南水北调在挖那条路哪一块有古墓， 好多东西， 对，他们就得过去，就是你根本顾不过来，对，他们根本顾不过来，这个是偶然发现的，是那个盗墓贼一盗一遍又一遍盗一遍，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你像那个秦始皇现在那个还不能挖，因为你还达不到那个技术条件，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确实是可能人力物力有限，那么他们现在只能本来那个都是说南水北调哪发现什么东西了，或者什么三峡大一那个那边了发现什么，所以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根本就顾不过来，那可能在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就像都跟他说的刚才是需要资金，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给后面人一个警惕，就如果我们再出现这样类似情况不能再这样，你看这一 学 大的恶果， 学术有一个问题是丢不起人的、 嗯、 他一旦丢人， 旦 他影响若干的时间，就是多少年以后人才开始缓上来，要不然就缓不上来， 所以像马先生说这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引进西方法庭那种陪审团制陪审团制，你还别说 有利证据， 对对对，双方就讲嘛，对吧，最后陪审团投票，这是真的，咱们去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都说这个挖不出东西是因为人曹操薄葬嘛， 对， 薄葬是这样，就是曹操呢有个遗令啊，遗令就所谓遗嘱嘛，咱们姑且说他就有一个遗令，因为历史上造遗嘱的事儿多了、他说连以十一，就是我死了我平时穿什么衣服这葬什么，这可能吗？他儿子遵循吗？就是所有的遗嘱是后面人是否执行， 就是他根据他的政治利益。 但是我看有反驳是因为比如袁绍和那时候都是挖墓去当经费的，跟咱们后来一样，所以他才 那都是小 告诉孩子 那都是小说 比较害怕、 啊、那么后来挖出来一些，你比如说他有些玛瑙珠啊，有些玉溪啊，就是玉的、 嗯、 那个玉溪是一个玉的组配中的一块。那么过去古人说呢，观象牙就知其大于牛，就是说我看到象牙，我没见过象，但我知道这动物一定比牛大。 哦、 我看到这么一块玉，我就知道你全部，你肯定当时不是脖子， 嗯， 里头有很多有值钱的，因为你反复被盗，但分值点钱就被人弄走了， 当然了， 所以你不能完全证明它是脖子、 嗯。 哎，历史上这个活着人要求自己的死后的事，后人基本上都不执行。 毛主席要求火葬嘛， 啊、 后人都没执行， 而且签过三四次，那现在还在那儿。 对 对 对，这个毛主席老人家医院， 医院对对对、 啊， 这个不能说明问题，就是说一令这个就是薄葬不能说 明。不能当真是吧？ 对对 对, 对，不能太当真。 就这个曹操，这不是临死前说他那些女人们说自己编点草鞋吧，免得没人养活。 嗯、 我也不太相信，真的就没人养活那女人，对不对？ 对对，哎，都是美化他。 但是这个就人家也说涉及到对这个学者。人格的一个质疑，现在这个社会里，这不就扯到最近说这个险些当院士的那人叫什么？ 刺客了， 就现在成这不是成了不修？ 萧传国， 萧传国， 哎，跌份给学者们跌份。就是我们学者不能最后沦为这样。 是我听了，我也是觉得挺可惜的，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选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是不是假的？咱们应该。就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讨论嘛，你可以像方舟子爹嘛，我这不是假的，我这不是，但是你说你弄到那种很下三滥的那种手法，真是觉得挺可惜的，让人觉得 就我 这颠覆了我心中啊学者的这个印象。 对， 但反倒接近另一些人跟我讲的，就是说有些人讲说跟教授吃饭呢，那教授的女研究生啊就坐在教授大腿上，就是你知道吗？他很颠覆这形象，但是是真事儿，就说现在这教授。不见得都是那种样子的教授。 音乐学院那教授，那个不是跟那个女学生那个 敲诈了？ 被敲不是敲诈，女学生说要考她的研究生、博士，要通过，通过呢是给了教授10万块，给了教授10万块呢，说教授都70了，说不行，我再陪你睡。 一好，当妈又给钱又给都睡完了以后呢，这个没通过，然后这教授呢就扎了。